随他而去。记着 有天我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面我终于大胆地交了辞呈，我辞掉工作要出去走走。在辞职的理由当中呢，我写下三个字，要自由。自由是什么？真正的自由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，那叫懒惰。真正的自由是可以尽情地做你想做爱做的事。内心丰富的人不需要外在事物带来的感官刺激，但需要与之相反的宁静和闲暇。 出什么，换不回什么，青春终究要散场。我得到什么，我失去什么，生命终究要告别，青春再见吧。那放肆的幸福，青春再见吧，那无尽的忧伤，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，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。啊，青春再见，啊，青春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。如果一见我就要离去，请把我留在回忆里。啊，青春再见，啊，青春再见，啊，青春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。如果一见我就要离去，请把我留在回忆。 这是一个全民创业的年代，创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心态，你要有莫名其妙的自信。这话听起来有点鸡汤，可是却道出了少数人才具备的一项核心优势，精英意志。精英意志加上拼尽全力，再加上一点运气，这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走向星辰大海的唯一通道，这是逆流而上的代价。 可以让我把你留在身体里吗？即使你把以后的路都走错，我和你怎样的幸福过，我都会记得。可以让我长时间的凝视吗？和你住过临街的某一座，明天就要拆掉，我们跟坍塌的楼梯一起消失了。平静吗？平静地想起你在我视线中立坐，你让我努力地疼爱过，幸福过，就足够了。

那贫瘠的未来，像遗憾季节里未结果的爱，弄脏了每一页纸，吻最疼痛的告白，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需要释怀，就老去吧，孤独别醒来，你渴望的离开只是就歌唱吧，眼睛眯起来，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。想在困倦里说爱，在无谓的感慨，以为明白，梦到他的地方竟已爬满青苔。 生命不是一场赛跑，而是一次旅行。有时候呢，是我们自己想太多，有的人本来幸福却看起来很烦恼，有的人本该烦恼却看起来很幸福。活得糊涂的人呢，通常比较容易幸福，而活得很清醒的人通常容易烦恼。 如果有些事让你失望，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，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，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。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，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，如果有些歌始终没唱，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。啦啦啦 原谅不切实际。 说，如果你很想要一样东西，就放它走。如果它回来找你，那么它永远都是你的。要是它没有回来，那么你就不用再等了，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你的。接下来要听的歌曲，齐豫和周华健演唱《天下有情人》。 Thank you.

为了不让你，请你从我记忆中抹去，让我拥有最后爱你的温柔。 最后一次温柔，陈升演唱的歌曲，出自1989年滚石唱片发行的《放肆的情人》专辑当中。细听歌词的话呢，你就会马上联想到，这应该是一个第三者在向他的爱人表白的歌曲啊。提到第三者，提到情人，很多人都会嗤之以鼻，这是第一反应了。可是如果你是其中的一方当事人，或者说曾经你也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啊，再或者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一个满心欢喜去恋爱的人成为了第三者，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角色和地位，我想这是一件蛮悲哀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人需要保持一定的理性，因为你是否能够承担得起背叛别人的这个角色，或者说你承担得起被别人背叛的这种感觉，这是一件真的很纠结的经历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小琥，《突然的自我》。 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，晴雨难测，道路是脚步多，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 2003年，黄小琥的最爱情歌专辑当中收录的《突然的自我》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伍佰，作词作曲人也是伍佰。

弗洛伊德认为人人都是精神病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每个人其实都是拖延症的患者，同样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。作为懒癌患者的我们，一直都在跟这种基因做抗争，只是有些人在沉沦，有些人在抗争当中争取到了主动。于是每一位能够早起面对生活的人，几乎都成为了人生的赢家。天道酬勤，你还不动起来吗？ 从一个高的地方去出回家少踪迹时的快乐，转动的车轮它载着我，偶然遇见绿光倾斜的苍白色，彩色的路标禁止通行的警告，天空之下我们轻得像 快看